总台驻河南记者任磊平、河南台记者王廷杰、卢佳民报道。 今天早上，河南鹤壁浚县新镇码头村渭河左岸堤防决口和渭河新乡牧野大道决口成功封堵，新乡市主城区内涝基本解除，渭河共产主义区水位下降。截至目前，河南全省还有10座大型水库及34座小中型水库超浚县水位，启用了广润坡、崔家桥等7个蓄滞洪区，蓄滞洪量达到 3.95 亿立方米。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李长训： 全省目前紧急避险转移 67.55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87.29 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是972.1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是715.29亿元，目前灾情正在进一步的核查评估统计之中。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分析，受到台风烟花的影响，河南省东部、北部将出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中东南部强降水时段在27到28号，东部、东北部强降水时段在28号到29号，河南积极做好防范，加强监测预警。李长训： 针对这一情况，当前重点做好灾害天气的预警预测、防汛工作、抢险加固等工程，全面排查险工险段，提前备置防汛物资，充实抢险救援的力量，做好持续战斗的准备。 今年第六号台风烟花昨天在浙江舟山普陀区登陆后，穿过杭州湾，于今天9:50前后在嘉兴平湖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多地河网水位上涨。请听报道。 台风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浙江沿海地区遭遇狂风暴雨大潮三喷头，舟山局部地区出现海水漫堤倒灌情况。浙江省防指24号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由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时段集中，宁波、绍兴等地河网水位上升。截至26号中午12时，浙江全省主要江河站有60站超警戒水位。受台风影响，7月22号8时以来，宁波余姚市降雨量已达563.8毫米，其中余姚大兰镇丁家范站累计雨量已达979.2毫米，打破登陆浙江省的台风实测过程雨量极值。余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刘颖苗： 部分道路有一些立交啊之类的地方有出现了积水的情况，我们前期也做了一个方案啊，就是确保主要的立交，保证他们的畅通。部分小区出现了进水的情况，城区供水供电正常，山区部分村出现了断电，那么供电公司正在积极的抢险过程当中。 上海金山此前也是这次台风可能登陆的地点之一，受到降雨、上游来水还有天文大潮等因素的叠加影响，金山内河水位超过历史极值。26号上午，金山区亭林镇华亭新村小区出现大面积积水，1楼30户居民家中进水。金山区亭林消防救援站指战员接报后迅速赶赴现场排水。从25号起，江苏苏州、无锡、南京等地均出现了较强降雨过程。气象部门预计，强风雨天气将持续到29号。截至26号上午9点，江苏河湖库水位，尤其是太湖地区、苏南河网水位快速上涨。沿江苏南多个站点水位超警戒水位，江苏省水利厅调度太湖地区沿江水闸、泵站全力排水。江苏省水利厅副厅长王东升： 目前呢，我们已经预降了近2亿方水量，相当于12个西湖，尽可能呢大幅度的预降我们太湖和苏南地区的河湖水位，腾出调蓄空间，加强水库和塘坝的巡查，确保万无一失。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烟花带来的强对流天气将对安徽南部山区带来影响，黄山风景区26号起关闭，当地所有涉水项目已经暂停。长三角铁路部门决定26号开始部分线路高铁暂停运营，主要包括京沪高铁上海至南京段、沪杭高铁、宁杭高铁、河杭高铁杭州东至宣城段、杭黄高铁等。 中国经济半年报。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4.4%， 两年平均增长 15.1%， 比一季度提高 2.3 个百分点，反映出经济运行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总台央广记者周瑶、李思墨报道。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副司长赵连伟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市场需求稳定恢复，国内外循环逐步畅通。 上半年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2.9%，两年平均增长12.4%，比一季度提高了3.1个百分点。 上半年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全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3.6%，两年平均增长20.4%，比一季度提高1.4个百分点，高于全国总体水平5.3个百分点。同时上半年我国能源供给结构逐步优化，生态环保产业发展迅速。赵连伟介绍， 上半年绿色低碳能源持续发展壮大，新能源发电中的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6.5%和39.3%，两年平均分别增长31.4%和24.2%，而火力发电销售收入两年平均增长8.4%。 赵连伟表示，上半年我国服务消费明显复苏，消费新业态发展向好，尤其是当前数字技术正加快与实体经济融合，数字化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数据显示，数字经济正逐步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税收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4.2%，两年平均增长20.8%。比一季度提高了3.6个百分点，高于全国总体水平5.7个百分点，反映出数字经济发展态势向好。 碳达峰、碳中和落实情况将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生态环境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对督查整改不到位的将紧盯不放，严查严惩弄虚作假问题。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第二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近期完成反馈工作。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徐碧九介绍，自2015年督查试点以来，累计受理转办群众举报23.7万余件，绝大多数已经办结或阶段办结。但此次督查还是发现了部分敷衍整改、表面整改问题。一些省市对两高项目管控不力，部分被督查地方河湖水质恶化，如山西计划上马178个两高项目，预计能耗大幅超过14.5亿新增用能空间。云南昆明市每年通过溢流口排放的雨污河流水约1.4亿立方米，严重影响滇池水质。徐碧九表示，严格控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内容，这也将成为未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持续关注的重点。 我们专门制定了怎样在以后的督查当中更好地查处严控两高项目的模板。严控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呢，是今后批次督查的重点内容。落实关于加强高耗能、高排放建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的指导意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完善有关的政策制度。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本月启动上线，截止7月23号，碳排放配额总成交量483.3万吨。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斌说，未来全国碳市场覆盖行业范围将稳步扩大。 目前结合国家排放清单编制工作，我们已连续多年组织开展了钢铁、水泥等建材、航空、石化、化工、有色、造纸等高排放行业的数据核算、报送与核查工作，将按照成熟一个、批准发布一个的原则，进一步扩大碳市场覆盖行业范围。 决胜东京。 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在游泳、射击、跳水等项目中再添4枚奖牌。今晚中国队还将在竞技体操男子组团体决赛、乒乓球混合组双打决赛、举重女子组55公斤决赛中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朱宏元报道。 今天上午，中国选手张雨霏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以0.05秒之差不敌世锦赛冠军加拿大选手麦克尼尔，获得一枚银牌。尽管与冠军失之交臂，但张雨霏还是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 就我觉得哪怕我拿不了第一名，我也不会说让我的对手赢得那么轻松，我们一定要争一争，就是我可以输，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轻易认输，这就算是我的闹海成功。 19岁的小将李冰洁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收获一枚铜牌， 并且继预赛之后再次打破了自己保持的400米自由泳亚洲纪录。在下午结束的男子双人10米跳台跳水决赛中，中国组合陈艾森和曹源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银牌。陈艾森， 我觉得今天其实还算可以吧，就有一那个27失误稍微大了点，砸的稍微大了点，所以就是很遗憾嘛，就差这0.7。 其他比赛中，魏萌在女子双项飞碟射击比赛中为中国队再添一枚铜牌。在首次进入奥运会的滑板项目女子街式比赛中，16岁的中国选手曾文慧闯入决赛，并最终排名第6。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6例，本土病例40例，江苏39例，辽宁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4例，其中境外输入20例，本土4例，江苏、安徽、广东、四川各1例。现有确诊病例741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5亿5026.8万剂次。 今天上午，南京市召开第6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截至7月25号24时，南京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75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3例。南京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已经全面展开。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江苏台记者刘宇威报道。 7月25日0至24时，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例，其中8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 截至目前，75例确诊病例均在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治疗，2例由轻型转重型，患者病情尚平稳。13例无症状感染者目前也在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集中隔离和医学管理。 截至7月25日24时，南京第二轮全市全员核酸筛查共采样7434623人份，在燕市子采样中大多采用了混采方式。杨大所表示，采用混采检测能在最短时间内找出最大范围内的阳性感染者。24日，有网友在微博发文称，由于黄码，医院不接收，无法产检。发布会上，江宁区相关部门对此回应，江宁区所在街道社区防疫专班人员已联系建卡医院提取资料，将这名孕妇安排到江宁医院产检。据了解，目前江宁区封控区域共有孕产妇910人，江宁区表示将全力做好他们的医疗服务保障。截至7月25日24时，辽宁省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此前为南京输入的无症状感染者。安徽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广东珠海市新增1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均为南京禄口机场返回人员。珠海已对4地进行封闭管理，并将在7月27日24时前完成一轮全市全员核酸检测。截至目前，广东中山、珠海、辽宁沈阳、安徽芜湖、和县、江苏宿迁、四川绵阳均有与南京相关联的感染者报告。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目前，我国29个省份开通了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年底将基本实现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统筹地区全覆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今天发布。 目前，全国建制村已实现直接通邮，主要快递企业已实现县级区域全覆盖，乡镇网点覆盖率接近98%。但末端服务能力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等突出问题，亟待完善顶层设计，加强体系建设。 商务部今天公布海南跨境服贸负面清单，这是我国跨境服务贸易领域首张负面清单，该清单将于今年8月26号起施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刘乐报道。近期，外国媒体和专家纷纷发声，批评美国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表示应当对美国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进行溯源调查。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批评美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理性声音不断增多。赵立坚强调，溯源是科学问题，不应被政治化。 美方一些人执意借溯源搞政治操弄，妄图为自身的抗议不力转移视线，甩锅推责，其险恶用心早已被世人戳穿。美国是世界上感染新冠肺炎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早期感染病例的时间线还在提前，美国德堡和电子烟疾病之间的谜团仍未解开。如果要查实验室，世卫组织应赴德堡调查，美方应尽快拿出透明负责的态度，邀请世卫专家赴美调查德堡生物实验室，还世界一个真相。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6号起，南非全国疫情防控等级由4级下调至3级。南非媒体日前呼吁国际社会团结抗疫，避免将基于科学的工作成果政治化。总台央广记者张晓璇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25号晚间，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指出，近期南非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持续下降，有迹象表明南非已经度过第三波新冠疫情高峰。 过去七天，南非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由七月初的峰值每天增加2.65万例，下降到了每日平均新增1.2万例，新增病例比前一周下降了20%。 拉马福萨表示，自26号起将南非全国疫情防控等级由4级下调至3级。他还表示，新冠疫苗是阻止疫情蔓延的最有效武器。近日，南非国家电视台网站刊登前政治主编马库伊的评论文章，认为美国将世界卫生组织主持下基于科学的工作成果政治化，这非常不道德，呼吁国际社会在世卫组织领导下加强全球疫苗合作，团结抗疫。南非知名流行病学家萨利姆·卡林姆教授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际社会应该以科学、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新冠病毒溯源问题。 我们必须以科学严谨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现在不是摆出政治姿态和指责他国的时候，而是应该用冷静的头脑来收集科学证据的时候。我们需要各个国家政府，包括中国政府，团结合作。 25号，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表示，由于新冠疫苗接种放缓，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蔓延，美国处于新冠病例激增的不必要困境。在欧洲，法国议会26号批准了应对第四波新冠疫情的法案，要求医护人员都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民众前往各种社交场所需持有已接种疫苗或近期病毒检测为阴性的健康通行证。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经济新闻2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首相菅义伟的民意支持率下滑9个百分点至34%，跌至其去年9月上任以来最低水平。 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25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会晤伊朗当选总统和高级官员，行程没有事先公布。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吴京、玉磊，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Sitting in your